男人是否都一样，偷窥眼光时候四处望，人前人后黎必清好看，一天到黑有过分乱想。男人是否都一样，口中说的和真相两样，绵绵情话越讲越简洁，谎话废话却越说越长，无聊就想最好你亲他一趟，最真实意要陪几多个晚上，然后若找到心中新的方向，会说你怎么将他放。仍然要说我未曾绝望，全心口寄望，谁能明白内心极深处很需要一个梦里情郎。就会淡忘，无聊就想最好你亲他一趟，最真实意要陪几多个晚上，然后若找到心中新的方向，会说你怎么将他放。仍然要说我未曾个梦里情郎，悠悠长夜，月色极好看，只好再一次独舞一场。